我是大汉使臣。 大汉使臣，真是汉家来的使臣。那我就考考你。 哦，考我？ 对，给我背诵一首汉诗。 哦，要背汉诗？ 背得出汉诗，你就是使臣；背出汉诗，就是奸细。我就把你拿下治罪。 好厉害的小将军！ 快背，快背！ 好好好，我背，我背。莫道霸王力拔山，子消一曲楚歌弦。鼎鼎江山春秋明， 胜负常在竹节间。 你也会？ 这是我外祖父的紫竹词，我还在吃奶的时候就会了。 你的外祖父？ 大名鼎鼎的蔡竹芒啊。 你是蔡文姬之子？ 是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阿妈？ 我此番是专为你母亲而来，她现在哪里？ 你要见我阿妈？ 我不远万里专程前来。 嗯，那好吧，你随着我的马儿来。 啊！ thank you. 为人妻，做人母，终老此身。 不，这不是你的心里话。 这就是我的心里话。 这不是蔡文姬，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蔡文姬。 师妹，请恕我直言，你是过分沉湎于儿女私情，忘却了先生的医院顾国的大业。 请问为什么一定要让我

狠下心肠，要见他。 禀告单于，闻其言之，明知可以。好。 去老